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批评澳洲方面宣称对中国记者的查问符合正常程序，却指中方采取的行动是人质外交，有关说法充分显示澳方一些人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暴露他们十足的虚伪和双重标准。赵立坚说，澳洲当局在6月下旬对新华社和中新社记者等进行突击搜查和盘问，反问澳方有关行为是否所谓正常询问。至于两名驻华澳洲记者的情况，赵立坚说，中方有关部门在办理一宗案件的过程中依法开展调查询问工作，完全是正当执法行为。但是澳洲驻华使馆在中方有关部门要求两名记者配合调查之后，安排两人进入驻华使馆以躲避调查，有关做法完全超出领事保护的范畴，实质上是干扰中方依法办案，干涉中国内政和司法主权，中方要求澳方解释。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间中有雨和几阵雷暴，下周中期天色好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6点。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13点，跌155点，成交金额103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34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742点，跌1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06蚊升2蚊，阿里巴巴262.6跌6毫，美团点评233蚊升1蚊，小米集团22.45升3.5，百胜中国390.2新上市，农夫山泉35.9升2.7，友邦保险79.85跌2.2，中芯国际18.24跌1.8，盈富基金25.14跌1毫，港交所363.4跌4.2。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1，英镑10.092，瑞士法郎8.531，澳元是5.638，加元5.891，新西兰元5.178，欧元9.1707，每百日元对港元7.3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253。日经平均指数报23235点，升202点。港金现价报17970蚊，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5.88美元，卖出1949.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花园道去金钟道方向嘅支路近住美利道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之前咧受意外影响，附近一带嘅道路咧都系比较挤塞噶。而家上阿弥陀道、坚尼地道来回方向嘅交通都逐渐回复正常。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有少少车龙，龙尾喺合和中心对开。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是华润大厦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过了小辉台，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那段有少少挤塞，龙尾在铜锣湾消防局。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多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

但係後尾大概等咗即係兩個鐘頭之後啦，咁警方咧亦都通知佢咧，就話佢嘅當事人咧已經委託咗兩個律師，咁所以咧就唔會安排咧盧思慧咧同佢嘅當事人見面嘅。嗱，咁啊呢度咧亦都引嚟一個嘅疑惑啦。咁究竟話嗰個嘅當即係嗰個人士已經委託咗嗰兩名律師，咁嗰兩名律師係乜嘢身份咧？嚇，會唔會令人疑惑就係呢個屬於叫官派律師，即係由官方委派律師俾佢哋咧？咁而另外一個咧，就係亦都係獲得家屬咧委託協助被捕香港人嘅內地律師咧，任全牛咧，亦都係向香港嘅媒體表示啦，就係佢喺河南啊收到當地司法局嘅電話，就叫佢咧唔好接呢件案，因為就話咧呢件案咧係涉及嘅事都好大，咁樣咁，所以就叫佢咧唔好咧去接呢一個嘅案件。咁亦都睇到咧頭先我哋所即係提到嘅呢啲嘅律師咧嚇阿任全牛啦，亦都有一啲嘅網上嘅消息咧，就引述咧就話佢哋係收到司法局嘅兩次來電，就叫話咧今次嘅案件咧係好嚴重，佢哋做辯護律師咧有機會咧，即係會被視為咧不愛國，要求佢退出嘅。咁呢個就係一個網上嘅消息啦。咁但係咧，呢個嘅事件咧，亦都令人關注到，就係被捕港人啊喺內地嘅法律權利到底有冇得到充分嘅保障咧？電話號碼17231，轉頭同大家傾傾。 今日新聞追蹤。 2020年9月10日朝早8点。新一期居屋和白居易计划今日起接受申请，有市民说过去多次申请都未能成功抽中。 我个女儿抽了很多次的了，落表抽了3次的了，都抽不到，拿间屋出来都抽不到啊！今次应该有吧，你现在交租又这么贵，拿埋都10000多元，你不如自己供下供下，我们老爷都要帮忙的了，我们不帮忙他怎么上车啊。 11点半，民建联同行政长官会面，就施政报告提出建议，促请政府派发不少于5000元现金。副主席陈克勤： 咁当然，我哋喺会上面亦都有提出咧，就系派呢个消费券，现金上面俾市民有个支援之外咧，消费券亦都能够系带动整体嘅零售啊、饮食啊、整体嘅经济。 下午4点。警方拘捕15人，怀疑他们操控一传媒股价，涉嫌串谋诈骗和洗黑钱，当中有人获利超过2500万。毒品调查科警司周长友： 被捕人的手法是一步一步地令股价上升，他们会在低位开始作出高频率的交易，初期他们是不会理会交易是否赚钱的，目的是营造这股票交投很活跃和不断上升的现象。 4点半，本港新增1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5宗是本地个案。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係1872311嘅。咁到底呢12位啊喺內地被捕嘅香港人啊，個法律權利係可以獲得乜嘢嘅保障咧？依個係大家關注嘅。電話旁邊我哋請嚟咧一位律師啦，亦都係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嘅主席啊，何俊仁啊。何俊仁你好， 係你好，你好，係 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釋一下咧？內地嗰個叫做即係官派律師嘅制度咧，係一個點樣嘅制度嚟嘅？ 哦，呢個就係、是、好似有啲似我哋香港嘅法援處咁樣嘅，有啲似啦嚇，就係、是、你需要律師嘅時候咁樣，可以官方同你委派律師咁樣，咁、就甚至可能係官方俾錢嘅咁樣。咁但係咧，同我哋香港唔同嘅咧，就係嗰啲官派律師，即係香港嘅法援處咧嚇、如果你申請嘅話咧，就是、律師係可以自己揀嘅，亦都唔會逼你一定要用法援嘅律師嘅。 嗯 嗱，依家睇嚟內地咧做一啲敏感嘅案件嘅時候咧，包括埋今次香港呢個個案啦嚇、牽涉到12個香港人咧，似乎佢就有啲壓力啦嚇、要嗰啲在囚嘅人士咧就用官派嘅律師。 嗯 啊、甚至咧就係、是、冇得揀嘅，即係你一定係派呢啲俾你咁樣。咁、 嗯、 你似乎就只能夠接受，就如果你用私人嘅律師咧，就可能有阻滯啦咁樣。 嗯，咁我想问咧，其实因为譬如根据即系寻日啦，其中一位嘅代表律师啊卢思伟嘅说法啦，就去攞埋公证书咧，去到盐田区看守所嗰度，咁就想见当事人，咁但系就获告知咧话已经系当事人咧已经系委托咗咧两个律师噶啦，嗱咁啊卢思伟咧佢个公证系喺香港嗰度做噶啦，即系其实系被捕人嘅香港嘅家属咧帮佢去揾律师。我想问其实究竟呢有没有说即是当事人委托律师和他的家人去委托律师有没有说是哪个会是行先的呢，是不是如果是说当事人委托的时候，即就算他家人做了委托了另外一个律师，那家人那个的律师都丧失了一个代表的权利的 呢？通常呢就是當然是當事人自己去決定啦，用咩律師啦。咁但係咧，就係、是、大家知道咧，如果一個外地嘅人，即係譬如係即係喺香港咁樣嚇，喺內地俾人哋關押咗，佢邊度識咩律師咧？係嘛？咁好多時候就係家人同佢揾嘅，揾一啲即係佢哋覺得係即係有信任嘅律師，有經驗嘅律師，同埋咧就係、是、亦都係可以付得起錢嚇、啊，即係可以聘請嘅律師。咁所以就好常見嘅就係、是、家人同佢請嘅。咁咧就而咧就係、是、甚至好多時都唔使咩文件話證明係嗰、那個被囚人士嘅家人嚟到證明咁樣。其實那個律師去到通知嗰個在囚人士，喂屋企人同你請咗個律師，你見唔見啊咁樣？咁就見到我哋一般係咁樣，係好簡單嘅啦。咁、 嗯、 但係依家似乎咧呢、這個案咧就有阻滯啦。咁、 嗯、 就係依家咧就係、是、嗱，你知道屋企人就梗係知道佢哋嘅親人咧就喺內地又唔識律師嘅。 嗯， 系嘛？咁所以同佢请就好正常啦，咁样。咁、 嗯、 一去到就唔竟然就系个在囚人士就话：，诶、哎，我自己请咗啦，咁样。但系都唔紧要，其实佢去再见埋，佢亦都系有权可以话唔紧要咯。咁个家人有律师嚟，我都见埋咯，攞多个意见啦，应该都冇所谓嘅，吓、啊。咁、嗯、但系依家咧就系、是、似乎得出嚟嘅信息咧，就话个在囚人士咧就要用官派嘅律师，然后咧就唔肯见或者系佢。是即係解聘咗嗰個家人請個律師，咁呢個就係變成咗一個情況咧，就係、是、你嗰個在場時見唔到屋企人所請個律師。 嗯， 咁即係咁，但係好明啦，即係呢啲嘢咧就係唔係第一次發生嘅。 嗯， 我自己做維權律師關注組咁多年，係遇過唔止一次噶啦。 係 啊，就係嗰啲政治敏感嘅案咧，就好多時候你個屋企人請個律師。或者自己嗰個在囚人士請個律師係做唔到嘢嘅， 嗯， 啊佢唔俾你見，唔俾你探，咁就然後咧就係、是、逼你解雇佢，然後亦都係同時向嗰個外邊嗰、那個即係官方唔歡迎嘅律師咧，就嗌佢要退出， 嗯， 如果唔係就可能會懲罰你嚇、啊，可能會唔俾你續牌嚇、啊，可能會俾你第二啲嘅懲罰咁樣，咁呢啲係成日發生咁，所以咧裏邊。法律就點寫係一個問題，嚇、 嗯 啊，譬如話自己可以選擇律師啦，律師可以有探視權啦，寫係咁寫，但係實際運作咗上嚟咧，係另外一回事嚟嘅。 嗯，嗱，因為而家咧，根據即係嘅引述啦，其實都係盧思維去引述翻即係警官警方嗰方面嘅説法，話佢當事人已經委託咗兩名律師啦、 嗯， 即係嗰兩個律師係官派律師，呢、這個都係一個即係推斷嚟。其實我哋都。證實唔到究竟嗰兩個律師會唔會係啊真係當事人佢識得內地嘅律師自己去揾啦，定係呢個官派律師？ 呢、這個只能 係咯，我哋只能推斷嘅啫。 係呢、這個合理推斷啊！佢點會識咩律師？一般嚟講， 係 嚇，同埋佢好易啫嘛，佢咪打個即係佢咪嗰個官派律師係邊個係嘛？咁佢咪通出嚟同佢家人講咯，係咪啊？話我見過佢啦，即係唔係好難能夠通知到家人嚇。啊佢係佢識得嗰個當事人嘅嚇，個、 嗯、 當事人委派佢嘅，唔係好難啫嘛，係咪？咁、 嗯、 已經清除曬呢啲咁嘅懷疑啦，即係唔使人哋要咁多去到思考啦、啊、去到質疑啦咁樣。但係好明唔係咁樣啦，係咪？依家我相信係冇得選擇嘅、 嗯， 你要律師就係要呢啲官派嘅律師指定俾你， 似乎呢個推斷係唔整啲合理嘅推斷，係差唔多係唯一個推斷。你冇乜第二個可能，佢點會識咩律師啫？係嘛？ 係，但係嗰一位嘅被捕人士咧，佢有冇權話即係中間再換律師㗎？即係就算話 你 嗰個律師係派俾佢嘅時候， 理論上高梗係有啦。 係， 但係實際上高，即係你敢你可唔可以堅持得到咧？咁樣咁，我認識一啲裏邊曾經被囚嘅異見人士。或者自己本身是維權律師人士，他就不肯要官拜律師的。 嗯。 啊，咁所以最後咪咩律師咯，冇咯，咁咪自己上庭去答辯咯。 嗯。 啊，就係呢個情況唔係罕見嘅。 嗯。 係經常都有發生嘅，咁佢就變咗冇律師，我唯有就自己去到代表自己咁樣。 嗯，系嗱，另外都想问一问咧，就系而家被拘押人士咧，佢哋嗰个嘅权利啊，即系除咗佢哋理论上应该可以自由选择法律代表啦，吓、理论上系应该系咁样啦。 系 咁除此之外咧，佢哋仲有啲乜嘢嘅权益噶？即系譬如佢哋而家似乎都暂时见唔到话佢哋嘅家人可以同佢哋做到一啲嘅联络啊，或者信息啊咁样。喺被拘押期间，佢哋嗰个嘅法律权利。究竟是怎样的呢？ 他们那个法律权利就是可以聘请律师，那个律师可以探视他。 嗯。 是这么多了，家人是不可以探的。 是。 所以我见过有些案呢，是就是他一直是被拘留羁留去到等待查案，个调查完毕呢，那么有时成两年都探不到的，家人都。 嗯。 只能个律师，我见过最长有两三年都试过的。 系 咁啊！移交咗去嗰、那个检控之后咧，就会有机会探到啦吓，屋企人 系吓。 咁、当然入咗狱啊，更加探到啦。即系如果真系定咗罪入狱，梗系探到啦吓。 吓、即系起码要去到检控阶段，先至会有机会同屋企人通咗信息。 系啦，移交咗检控呢个检控机关吓。 是哈，另外呢讲返即係头先你都讲啦，就係如果内地有啲嘅律师呢，佢接咗啲嘅敏感案件呢，可能都会受到一啲嘅压力嘅。咁而家根据即係一啲嘅消息啦，即係就其中一位嘅内地律师呢，任全牛呢，佢就话收到内地司法当局嘅电话，叫佢呢唔好接呢宗嘅案件，亦都网上有一啲嘅信息就话呢，即係呢宗案件呢，因为都几重大啊！咁如果你接嘅话咧，可能会被视为即系不爱国，要求佢退出。呢、这个就系网上嘅消息嚟嘅吓。咁我想问，即系内地嘅司法当局，如果呢样嘢系真嘅时候，去要求一个律师去退出某宗案件，系唔系有一个咁样嘅权力噶？ 经常佢哋系咁样做法嘅，就系如果系群体嘅案件咧。就是要你去同嗰、那個司法機構，即係同嗰個有關嘅部門申請嘅。如果群體嘅案件，咁呢個12個佢當你係群體案件嚇、或者佢覺得敏感性嘅案件，咁佢又要你去到嗰、那個司法，即係嗰個部門嗰度申請嘅、那個地方嗰、那個相關嘅部門嗰度。咁呢個就係避免你哋去。即係做呢啲敏感案件，又有啲群眾嘅運動嘅背景咁樣，咁咧就以往譬如我見到好似三鹿奶粉啊，或者係嗰個山西嗰個煤礦事，佢童工嘅煤礦事件啊咁樣，咁我覺得律師做下萬都唔俾做嘅，一定要只能夠官派嘅律師去做咁樣，咁啊怕佢哋咧就係借呢個案件嚟到咧就係、是、做一啲嘅運動嚇，串連啲受害者，甚至咧。批評政府或者係披露好多事情上網咁樣炒作，咁即係佢哋驚咁樣。咁所以咧，佢就話俾你聽，就依家譬如司法部嘅要求係咁樣。咁你作為一個律師咧，就係、是、一個國家嘅法律工作者，你一定係要聽嗰個司法部嘅指示咁樣。佢唔俾你做就唔能夠做。如果做咧，咁佢就可能停止你嗰、那個，即係可能會註銷你個牌照。 要 出嚟牌照即系唔即系停止你唔俾你做咯咁样，或者就算唔系即刻唔俾你做，你日后可能冇得做咯。但系呢个案咧，佢就唔俾你去探监，唔俾你探监，你见唔到客，即系做唔到嘢啦。可能去到法庭唔俾入去咁样，都可以做得 嘅。而呢个系司法部嘅合理嘅权力嚟嘅，即系有规章嘅权力嚟嘅，系咪啊？ 你知佢啲权力唔使即系可以写得好阔嘅，咁就同埋好多指示嘅。好多書面字，譬如這個律師對那個政府的效忠，對黨的效忠咁樣啦， 是很清楚的，要宣誓的、啊 嗯、 这些近即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呢是更加清楚，一定要全部宣誓，要效忠的政府，甚至效忠党这样、 嗯 啊、然后呢跟着每个律师楼又有党组、啊、来到看着那个律师楼的运作， 嗯， 咁咧就而咧就系、是、好多时候佢对一个律师嘅施压咧，系透过对佢嘅即系聘用佢嘅律师楼，佢可以咧，就算佢唔注销你个牌照都好啦，佢可以要求，即系佢可以指示聘用你嘅律师楼唔再聘用你，都得嘅咁样。 嗯， 各种情况都会产生，都会发生嚟、嗯、到对嗰啲即系唔听从指示嘅律师咧。嗯是施壓的。 睇到有一個嘅媒體報道啦，就係話尋日啊被拒絕去會見當事人嘅盧思偉啦，佢今日咧就去到鹽田檢察院咧去投訴看守所嘅安排，但係就被檢察官咧禁止去帶手機，又要求對佢進行錄音錄影，係咪真係得嘅咧？即係做埋錄音錄影都係咪得嘅咧？即係佢去投訴咗。 咁一個執法部門。啊！佢係要求咁樣做法，你唔聽佢唔，你唔聽佢講，佢咪完全將你拒諸於門外咯，係嘛？咁即係試過好多時候有呢啲咁嘅衝突，佢唔需要明文寫定嘅。佢呢個我係有咁嘅權力。試過有啲律師入法庭， 嗯， 佢可以要求佢搜身， 嗯， 全身搜。咁、 嗯、 個律師唔肯，咁佢就唔俾你入去。 嗯，係即係 個律師就會問佢：你有咩權、嗯、全身搜我咧？咁樣又唔係保安嘅，你又嗰陣時未有呢個保安。 即係其實係可以用唔同嘅方式咧，去拒絕你去代理到嗰個案件。明白。好多謝曬你啊，何俊仁，傾到呢度啊，唔該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5宗属本地感染，其中2宗是透过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发现，确诊个案累计4913宗。連同新發現的2宗個案，普及社區檢測計劃至今累計發現21名隱形患者，最近2名患者分別是39歲和59歲女子，分別在百德新街和元朗的食肆工作。警方調查有關一傳媒股價有極不尋常波動的案件，拘捕15名男女，涉嫌串謀詐騙和洗黑錢。警方說這批人士在案中共獲利3800多萬，其中一人更獲利達2500萬。毒品調查科總警司钟永敏表示，警方国安处上个月10日拘捕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之后，发现一传媒的股价有极不寻常的波动。调查后在今日采取行动，被捕的15人由22至53岁，部分报称是公务员、自雇人士或传销员。调查显示，部分被捕人士利用社交媒体串联，涉嫌密集式股价交易，有些甚至卖出的指令未执行，就以相同价位买入，营造交投炽热假象，并在高位散货获利。八达通公司说，下个月1日起将收取不常用八达通行政费，如果客户持有租用版承认八达通，并在3年内没有增值或作支付用途，会被收取15元的行政费。如果之后仍然没有任何交易，每12个月会被收取15元，即使八达通的余额和按金被扣完为止。八达通公司又说有7个类别可以获豁免，包括不记名租用版小童及长者八达通，富有残疾人士及学生乘车优惠的租用版个人八达通，客户年龄在18岁以下，和60岁或以上的租用版个人八达通 ,Smart Octopus 长者版，客户年龄在18岁以下，和60岁或以上的 Smart Octopus。销售版八达通、租用版八达通更换计划而发行的新八达通。中印关系持续紧张，印度军队据报在两国 边境实际控制线附近，设置包括大磁铁丝网的障碍物，警告中方不要越界。印度传媒报道，两军星期一在班公湖南岸发生小规模冲突之后没几耐，解放军在班公湖北岸地区的山脊上重新集结，军事部署和活动明显增加，并建立新的临时防御工事。印度军队亦相应增加部署。报道又指，中印双方自上个月底以来，几乎每日都有旅级的指挥官会晤，由于谈判没有突破，各方已经达成共识，举行一次军级司令的会晤。解放军西部战区日前针对星期一班公湖的鸣枪事件，指出印军非法越线，批评有关行为严重违反中印双方有关协定，推高地区紧张局势，极易造成误解误判，是严重的军事挑衅行为。天气方面，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至下星期初间中有雨和几阵雷暴，下周中期天色好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挨晚6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近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开始多车，东行龙尾接近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就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方向挤塞车龙排到湾仔街市，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的交通都是繁忙的，龙尾在东山台。九龙方面，尖沙咀的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现在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永安广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沙田乡事会路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城苑。在粉岭公路因为有工程，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林锦交汇处一段的慢线是封闭，一带的交通现在挤塞，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半春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清水湾道丙屋落斜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方中信提提你，开放式厨房的烟雾侦测器和消防花洒头是不可以拆的，还要每年由注册承办商来做检查。而武昌的厨房和厕所入面的通风系统，如果有装防火闸，就要每年由注册承建商做检查，管理处应该帮业主安排年检的。开放式厨房消防装置，每年保养检查你要知。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普及检测情况，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梁子超。 不是说计划要几长，而是海洋之后有结果的时间，如果能够是压缩到一日之内，这个是比较理想。报告要尽早出，它是在个潜伏期，它阴性，跟着三日之后已经有传染性的，那就变成是会有一个偏差。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 续回到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了。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的。刚才也跟大家是关注过有12名的香港人，他们涉嫌就是潜逃去潜逃的时候就被内地的海警拘捕，现在是关押在深圳盐田区的看守所的。刚才我跟大家讲过呢，就是他们的家属所委托的律师想去见这些人士的时候呢，就不是太顺利。当局呢要求他们提交公证书啦，咁但是当有律师提交了个公证书之后呢，就获告知呢他的当事人已经另外委托了两个律师呢见面啦，咁亦都因此呢是被即是那个家属所委托的律师质疑呢那两个的律师呢是官派律师的。那么究竟香港人在内地被捕，他们的法律权益应该如何保障呢？电话号码187231，电话旁边呢我们请来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叶国谦的。叶国谦你好。 英婷你好。 可不可以同我哋解释下呢，即係据你所了解呢，官派律师嗰个嘅制度呢喺内地系点样行法嘅呢？如果系话被捕人士佢哋嘅家属已经委托咗律师嘅时候，咁点解会系唔可以由呢个家属所委托嘅律师去见佢哋嘅呢？ 我想搞返清楚呢，即係咩叫官派律师先。喺中华人民共和国嘅即係國務院令第52號呢，佢裏面提及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嘅看守所條例嘅第6章第32條都提及到嘅。佢話即係人民檢察院就已經係決定起訴嘅公訴個案呢，被即係拘押嘅人犯嘅喺接到起訴書之後嘅副本，就可以同本人委託嘅辯護人或由人民法院指定嘅辯護人去会见通讯。啊，呢个呢就有两个嘅所指啦。一个就由呢一个係当事人啊去委托嘅。辩护人就係一定律师嚟㗎。另一个呢就是人民法院指定嘅辩护人，即係呢个法律亦系律师。咁呢个呢就你讲个官办嘅或者係官方嘅律师呢，我睇嚟我喺现有嘅条例里面呢是冇嘅喎。嗰个呢，如果你要指个官办呢，就是人民法院指定嘅辩护人，即係辩护嘅律师先至係叫做官嘅法嘅官办嘅律师，係咁样嘅嘅点。咁而喺里面呢，即係包括喺刑事诉讼条例第34条呢，就讲到即係犯罪嘅嫌疑人、被告人，佢可以咩呢，係由一个监护人同埋更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而佢咧系随时都可以咧去改变或者去另外邀请嘅。咁所以咧，我唔清楚而家家属所请嘅辩护人即系律师啦。咁如果佢到拎埋佢嘅家属咁样嘅委托信，咁佢应该咧就即系我听到咧都话系初时都收到并准备安排，不过咧。就最后结果呢就话佢係当事人呢就另聘咗另外嘅律师喎。咁个问题呢，呢个另外嘅律师就一定唔係所头先我所展示喺有关条例里面提及到嘅係由人民法院指定嘅辩护人，即係辩护律师啦。所以讲唔係叫官办嘅嗰个律师嚟嘅。 但是由法律援助机构呢，是不是都可以在看守所那里，即是他们有当值律师的，那其实是那些被拘押的人士亦都会可能是有机会呢是受到这些法律援助机构派驻 看守所的律师呢去帮他们去处理这些法律事宜的，是不是？ 我不敢直接去，即是他当在里面有没有一个法律援助嘅律师，辩护律师喺里边，我唔敢可以直接即系知识到，因为呢啲咁嘅件事咧，呢个个案性嚟讲咧，系讲佢涉嫌偷渡呢方面，咁样系咪有法援嘅律师去做咧？咁样，头先我仲要补充一个咧，如果系由人民法院指定嘅辩护律师咧，呢类型嘅案件咧， 其實會係涉及到咩咧？涉及到好嚴重嘅個嘅案件，包括咗可能係判無期徒刑嘅喎，嗰啲先至會由官方指定嘅辯護律師喎，咁、所以即係佢而家就我聽落去個嘅情況咧，就好似係當事人即係被告啦、被拘押嘅啦，就會去另聘咗另外嘅律師。咁呢個另外律師咧，而家被形容咧係官辦嘅律師。咁我諗呢點我唔知係咪喺呢度會有一啲唔係好準確嘅描述啦。 另外都想问呢，就是香港的入境处呢，话在接获部分当事人的家属的求助之后啦，已经透过呢驻粤办呢跟进他们的求助的。我想问呢，实际上即是驻粤办可以帮到这十二位香港人的什么东 西呢？其实就不是很多的。一个他最主要的责任呢，就是会去通过即是这样情况之下呢，去给有关听取譬如话通知翻家人啦，呢、这个第一个最主要啦。另一个咧就系、是、如果佢认为有佢当事人有需要要求要请佢可唔可以协助揾啲律师啊咁样，喺呢点上边咧，佢可能都会去即系喺呢个角度上，佢同看守所里边咧，佢有方面嘅接触，但系嘅角色唔多嘅，佢并且都唔能够接触嗰个人嘅。 即系佢其实就算系驻粤办都见唔到嗰十二个香港人嘅。 系啊，只有律师而家喺内地嘅法律上边咧，只有律师咧，然后先至系可以见到嘅，并且呢个律师咧已经系被当事人委托咗，佢本身又系即系持有有效证件，或者真系咧律师嘅身份咯。 根据你嘅理解咧，因为呢十二个人都被拘押咗一段时间噶啦，咁跟住落嚟嗰个程序系会点样咧？即系有冇话佢究竟即系扣押咗几耐，就一定要有一个究竟系检控定系不检控嘅决定嘅咧？ 佢照法例上边咧，三十七日内佢就要作出有关嘅检控。啊！如果檢控咧，即係話你要檢控啲乜嘢，咁樣你就進入到佢有關程序噶啦、啊。如果你三十七日內唔作任何嘅檢控咧，你就必須要放人嘅。 係，咁即係變咗而家都係要等，即係究竟呢三十七日期間咧，內地有啲乜嘢嘅決定啦？ 我相信佢而家都會係有檢控噶啦嚇。但問題檢控乜嘢咧？咁樣咁。而家我哋都收唔到啦嚇，咁、但係佢喺內地嘅犯法嚟講咧，當然就因為偷渡啦。咁我覺得內地佢如果要檢控佢，就係一定係檢控啲內地嘅嗰個偷渡嘅呢一個咁嘅犯罪行為咯。 係嗱，呢度咧亦都牽涉到另外嘅一個嘅即係意見、就是，就係因為咧。當中部分人咧，應該係被香港即係通緝嘅嚇，即係有通緝令嘅。咁有啲嘅意見就話咧，其實佢如果係有本港法庭嘅通緝令咧，就應該政府係應該要按通緝令咧，就請內地將佢哋交翻嚟香港，然之後喺香港咧繼續進行咧相關嘅法律程序。其實個規限係點樣嘅咧？即係佢如果有通緝令嘅時候，係唔係就係、是唔处理去内地嘅案件，就移翻嚟香港处理咗香港嘅案件先啦，定系点样嘅咧？个法律程序上 呢个讲法，我觉得荒谬嘅讲法。你嘅问题就在于佢违反嘅系违反内地嘅法律，咁内地嘅法律你当然就处理完，然后先至会翻到嚟，将佢提交，即系放翻送翻到去佢原来嘅嗰个居住地啦。咁所以，我聽過有句講法啊，你而家就唔應該要處理，而家好似過往嗰啲咩交送嘅方法嚟，咁咧將佢送翻嚟香港。嗰啲嘅案例咧，我所知道咧就係犯咗香港嘅法例，翻到合法地翻到內地之後，然後佢將佢送翻嚟啊，佢就唔係話當場只捉咗佢做一個即係嗰個叫做偷渡嘅在場嘅嗰個證據。唔係咁樣嘅情況，咁所以即係我嘅理解，一定係處理咗佢而家被捉嘅偷渡呢個案件之後審完啦，或者完成咗有關嘅法律程序，包括可能被判刑啊等等之後，佢應該送翻翻嚟香港執行，以現時佢喺香港即係被通緝或 只是被去而家嘅身上面嘅一个案件咯。 嗯，明白。好，唔该晒你，叶国谦，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叶国谦系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嚟嘅，电话号码18723，一位陈生噃，陈生你好。 诶，你好啊。 系，有咩睇法，陈生？ 其实我哋中国大陆嘅司法咧，根本就系写就一套，做就另外一套，其实已经系一个公开嘅秘密嚟噶啦。咁无论其实条文点写都好啦，最主要睇执法嗰个点样做啫嘛。咁佢哋中意点样做？其实都冇问题嘅，因为政府系唔会去阻止佢哋嘅。咁国外人咧就只可以得个即系听住，同埋你点投诉都好啦。其实佢唔会理你嘅。咁其实呢个一路以嚟都睇得到系咁。所以点解旧年嘅反送中香港人反抗得咁紧要？其实就系呢个原因。咁即系同埋就话佢可以搵你三五七年都唔审你都仲得。咁其实头先何俊仁都讲过啦，即系佢见过你 case 两三年后先至审嘅，又得。咁其实香港人真系冇嘢可以做到嘅，同埋无论你舆论系点讲都好啦，佢哋都可以唔俾任何反应俾你哋。咁我哋都睇到，其实好似国安法咁样，都系其实你我见到好多香港有心嘅人咧，都好执着嗰啲字眼上嘅问题。但系其实你问我嘅话咧，我觉得都系多余嘅啫。因为我哋需要点样做就点样做噶啦，都唔会守法根本都。 好啊，多谢晒陈先生嘅意见啊吓，咁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不如我哋又同揾嚟法律专家咧，同我哋解一解啊。今日一宗亦都相当之受到瞩目嘅案件，咁就系警方咧系拘捕咗咧15名男女，系关于咧系一传媒股价咧喺上个月嘅话有一个即系不寻常嘅波动嘅。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How do we say 已经不存在了一些东西 in English 呢？我们可以用一句 expression 说 something no longerExists, okay? Something no longer, no longer, N-O-N-G-E-R, exists, E-X-I-S-T-S. 例如我哋话萧叔叔嘅肚腩已经唔存在啦 ，we can say Uncle Sue's belly or Uncle Sue's tummy no longer exists because he's worked so hard trying to get rid of it. 我哋亦都可以话 something is no longer there.Okay, something is no longer there. 咁如果我哋想讲由头到尾都唔存在嘅 ，okay， 以前冇，而家冇，将来亦都冇，我哋可以话 there isn't, there hasn't been, and there will never be such a thing as 一啲东西。咁咧就系现在、将来、过去都冇存在过嘅一啲东西，就系咁讲啦。Bye。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警方咧就头先晏昼四点钟嘅时候啦，就交代咧一宗系串谋诈骗同埋俗称洗黑钱嘅案件啊。咁佢哋系拘捕咗咧15名男女，咁就话咧系喺上个月10号啦，警方嘅国安处咧拘捕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之后啦，就发现到咧一传媒嘅股价有极不寻常嘅波动，咁亦都话咧，即系嗰个嘅成交量就非常之大啦，咁亦都系嗰个波幅咧，亦都系一度咧系升得非常之高嘅。咁而警方咧，佢哋而家拘捕嗰15名嘅男女咧，就话佢哋系喺案件之中咧，总共系获利3800多万嘅，咁亦都话咧，即系佢哋被捕人士咧买卖总共系 超過了13,000次的一傳媒股份，涉及咧係16亿。超過16亿股嘅，另外亦都話咧，有人咧係喺嗰個嘅上一個指令啊，即係未完成嘅時候啦，就已經咧係落咗下一個嘅指令，咁就話被捕人嘅手法咧一步步令股價上升嘅。嗱，咁啊，今次事件亦都引嚟有一啲嘅即係坊間有一啲嘅疑問啦。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資深大律師湯家華，湯家華你好， 係你好， 嗱，首先想請教咧，即係有一啲人士有个疑问啦，就係如果係涉及到操纵市场嘅，唔係应该係证监会佢哋嘅调查范围嚟嘅咩？点解会係警方嘅咧？ 因为可能警方介入嘅时候係譬如如果涉及一啲洗黑钱啊或者其他嘅犯罪或者一般嘅即係欺诈嘅行为啊，咁警方已经介入去调查咧，佢亦都可以调查其他嘅罪行。一般嚟講咧，證監會所採取嘅法律行動咧，佢嘅針對者主要係市場嘅人士，即係包括上市嘅公司啊、董事啊，或者係一啲即係持牌嘅人啦、包括經紀啊咁樣嘅。咁但係一啲普通嘅罪行咧，咁好多時候都係由警方去處理嘅。 嗯，咁但系两者之间，即系你头先讲就话证监会似乎系主要系处理一啲持牌或者系董事啊之类嘅人士啦。咁但系而家我哋睇到个资料咧，被捕嘅人士之中咧，就即系似乎都唔系呢一类嘅人士，有啲就话自雇人士啦，有啲就话传销员啦，有啲就话消防员啦等等。呢、這个系咪就系、是、一个重要嘅分野，去解释到点解呢个行动会系由警方做而唔系呢个即系证监去做咧？ 一般嚟讲咧，就根据呢、這个即系证券及期货条例咧，有关即系市场嘅规律或者系规管市场嘅行为咧，都系就由呢个证监会咧系去进行嘅。咁但系如果一般普通嘅罪行咧，咁好多时候都系由警察去进行嘅。咁当然咧，如果涉及一啲市场嘅行为咧，佢哋都要知会呢、這个证监会佢哋会俾一啲。即係技術上嘅支援啊，特別嘅意見，咁就其實係冇分話，一定係證監會可以調查，可以提出檢控，警方唔得，係要對唔住呢個係冇一啲咁嘅規定。 即係其實話不排除就係呢一啲，儘管係普通人，亦都不排除證監會亦都係有權力去調查佢哋嘅呢啲咁嘅交易嘅。 正如我所講咧，一般嘅犯罪咧，如果係涉及一般人咧，係應該由警察。由警方咧係去執行嘅，或者一般嘅執法機關去執行。如果例如我哋而家講緊一啲即係根據警方披露嘅資料啦，其實涉及嘅人士就唔係一啲就係所謂一般嘅市場人士，即係包括係上市公司啊、上市公司董事啊，或者係股東啊，或者係呢個持牌嘅人士或者係又同上市有關嘅行為。根據警方所透露咧，其實我哋講緊嘅一啲行為咧，其實係所有人都有機會係觸犯嘅。例如講緊嘅係呢啲即係買空嘅交易啊，買空賣空啊，虛假交易啊，操縱價格啊，操縱證券市場啊，披露有關披露一啲虛假或者具誤導性。嘅資料以引使進行交易啊，其實呢啲冚唪唥嘅罪行咧，都係一般即係一般人會犯嘅，就唔係未必係一啲市場人士，即係我頭先所講嘅上市公司啊嗰啲人犯嘅。咁所以咧，應該係由警方去執法嚟。比較合理一啲嘅。 因為點解咁問呢？因為如果睇到證券及期貨條例咧，佢操控價格嗰度咧，佢就淨係話寫任何人嘅啫，佢就冇特別係話即係針對市場人士咁樣啦嚇。系啦吓，咁嗱，另外亦都想问啦，就系譬如头先讲到即系警方亦都有讲告啦，似乎咧就系有啲人系透过即系社交群组咧去做一啲嘅沟通嘅，咁 但是实际上即可能有不少的人士他们都会真的透过一个社交群组呢去自己互通消息呢，到底我是什么股价才买啊，或者什么股价才卖的、哦。如果这样会不会都很容易会有机会即普通人都会代入了个法网呢？会不会呢？ 不会的，因为法例规定呢是要有意图。咁同埋呢亦都有好多免责条文。咁但係一般人只係想去买卖，而冇一个操纵呢个市场啊，操纵价格啊，或者係即係制造啲虚假交易呢，係唔会犯罪嘅。因为我哋有啲法律嘅嗰、那个法律嘅犯罪嘅元素呢，係必须要有一个犯罪嘅意图。 嗯，所謂製造虛假交易即是點樣啊？因為佢而家透露就係話有啲兩個指令之間其實落得好快 嘅。譬如我一啲股票，我用一個名或者我朋友買，然後自己再買翻，咁其實呢個唔係一個真正嘅交易嚟嘅。 嗯。 啊，咁跟住我再買翻出去，然後自己又買翻，咁就去推高個價格，咁所以咧就有機會咧係會造成一啲即係虛假交易嘅情況。咁當然咧。如果你是很大規模做而直接影響到個股票的價格呢，或者會即係無限咁推高佢呢，就可能會干犯正如我剛才所提及的其他罪行啦、包括操縱價格啊、操縱市場啊。如果你是透過一些犯錯一些虛假或者誤導性的資料去誘使其他人都幫你去買賣，從而推高個股票的價格呢，那亦都你會即係干犯到披露虛假或誤導性的資料而誘使其他人進行交易的罪行。 明白，唔該曬你，湯哥華傾到呢度，有六點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跟进较早时粉岭公路的工程已经清场，去上水方向近住临锦交汇处的慢线解封。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在中环广场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三线的龙尾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在港岛过去九龙龙尾北角警署，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油站，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辉豪庭。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十大成交额港股的收市价，腾讯控股506元升2元，阿里巴巴262.6跌6毫，美团点评233元升1元，小米集团22.45升3.5毫，百胜中国290.2新上市，农夫山泉35.9升2.7，友邦保险79.85跌2.2，中心国际18.24跌1.8，盈富基金25.14跌1毫，港交所363.4跌4.2。今日五大升幅股份：一传媒、宏海控股、珠江钢管、善碧控股同埋盈成科学。五大跌幅股份：京西国际、亚太金融投资、汇水国际、环亚国际实业同埋裕德国际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13，瑞士法郎0.909，加元1.317，人民币6.84，英镑兑美元1.303，欧元兑美元1.184，澳元兑美元0.727，新西兰元兑美元0.668。港金报17,970元，比上日收市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8.6美元，卖出1,949.51美元，港汇指数104.9跌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 口东行龙尾近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龙尾罗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的金瓶，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九龙去翻将军澳方向亦都开始车多，车龙排到翠屏南村。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交通繁忙，龙尾海丰园；反方向东区走廊去翻柴湾，近住北角码头一段都是慢车，车龙排到近城市花园。咁而喺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嘅交通都系挤塞嘅，车龙分别排到九龙湾港铁站，同埋龙翔道近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界限街近书院道。咁另外反方向，太子道西天桥去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就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对开。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亚皆老街桥面。在新界西贡公路近住康湖居咧，嘅早前有意外，虽然清理好，来回方向嘅交通而家都系繁忙。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一段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嘅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喺自乐花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第二期保就业计划8月31日至9月13日接受申请。工资补贴要全数用嚟出粮，雇主要承诺喺补贴期唔会裁员。无论有冇申请过第一期，只要雇主喺3月底前有强积金户口，又有帮雇员供款，就可以上网申请。喺3月底前有自雇人士强积金户口又未攞过资助嘅人士，亦可以申请。保就业计划与你共度时间，详情浏览 ess.gov.hk。 我是曾浩辉医生，为及早切断2019冠状病毒病在社区的传播链，令市民生活恢复正常。政府在9月1日起推行普及社区检测计划，为期最多14日。市民现在可以在网上预约，选择日期、时间和社区检测中心，由有医护训练的人员采集样本。如结果呈阳性，卫生署会联络跟进。为了自己和家人健康，请尽快上 communitytest.gov.hk 预约。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港大专家袁国勇： 新发性传染病会继续咁嚟。回想1997年嘅 H5N1 禽流感，今年嘅新冠病毒感染，同埋日益严重嘅抗生素抗药性，好多都系因为人类嘅愚昧同埋贪婪，以致病毒同抗药性细菌跳入人类，造成疫症大爆发。我哋必须思考点样去保护环境生态。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成功领袖分享管理哲学与成功秘诀，电视节目与 CEO 对话，壮志高飞。本周嘉宾：香港科技园公司主席查毅超博士。 如果你做一个企业冇 commitment 咧，我唔信会成功嘅。 commitment 即系投入感。 边个俾几多钱俾你？几叻？你身边嘅 partner 喺科技能力上有几高？你唔 commit 系行唔到 嘅。与 CEO 对话，壮志高飞。星期日下昼5点，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97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咁猜度嗰条政治底线究竟系喺边，自由嘅空间系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嗰句说话系：我哋最需要恐惧嘅咧，系恐惧本身。 战胜我哋嘅恐惧，继续勇敢咁样保守住辽阔嘅创作空间。 自由同自私咧，可以好接近。過度嘅強調自由咧，就係一個自私嘅表現。 我哋都要係開始咧，係去適應一個新嘅常態。 我哋每一個人做好我哋應該做嘅嘢，呢個係我哋香港人嘅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陳燕平，評論員周崇明。 时间嚟到傍晚嘅6:42，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今晚嘅评论员系周崇明啊，你好，周崇明。 你好，陈燕平。 嗱，我谂咧，大家都相当之关注啦，就系喺即系新冠肺炎咧，即系新冠病毒咧肆虐之下啦，到底咧几时可以有疫苗出现啊？因为全球其实好多地方咧都系研发紧疫苗嘅，咁譬如呢、這个即系中国内地啦吓，咁喺较早之前咧，即系嘅服贸嗰个会上面咧，亦都系展示咗一啲嘅疫苗啦。咁除此之外咧，率先咧已经系批准注册嘅咧，就系俄罗斯。佢哋喺上个月咧就率先咧系批准注册咧全球第一款嘅新冠肺炎嘅疫苗嘅。咁不过咧，亦都值得留意，就系呢一款嘅疫苗咧，佢系未经咧，即系未完成咧第三期嘅试验噶。咁所以外界咧亦都质疑到佢哋嘅成效。咁另外有一个嘅有一种嘅疫苗咧，本来就都似乎即系全球都寄望甚殷嘅，即系觉得都应该可以好快咧系出到去市场噶啦。咁但系而家咧，亦都系个过程当中咧，亦都受到挫折啦。咁呢只咧就系由英国牛津大学啦，同埋阿斯利康公司咧合作研发嘅疫苗啊。嗱，咁由于咧其中嘅一个即系嘅测试者咧，嗱而家佢哋系最近呢几个星期系入到去第三个阶段嘅试验，就即系最后嘅临床测试。咁佢哋就揾咗大概系30,000名嘅人士咧去参与嗰个测试嘅。咁个地点咧包括咗美国啦、英国啦、巴西啦同埋南非嘅。咁如果系成功嘅话咧，就应该系最有机会咧抢先问世。咁不过咧最近咧就系、是。嗰、那個參與研發嘅阿斯利康公司就話啦，由於咧有測試者咧係出現咗無法解釋嘅病症，因此咧就要進行咧例行嘅暫停狀態。咁嗰個病症係啲乜嘢呢？就係話根據即係有知情人士啦，就向《紐約時報》就話咧，呢、這個事件咧就涉及到嗰、那個參與者咧係出現咗一個叫橫貫性脊髓炎嘅情況啊。咁不過咧，嗰、那個當事人嘅病發時間啦，同埋咪同疫苗有關啦，仍然係有待查明嘅。實際上，即係周崇明而家全球咧要近180組嘅疫苗正在測試啦，咁但係咧其實全部都未做咧最後嘅臨床試驗喎。咁所以如果話即係我哋今年年底就可以有，又或者係出年年頭可以有嘅時候，呢、這個會唔會係太過樂觀呢？ 當然我諗，因為即係呢個疫情實在太嚴重啦，咁於是。即係有新嘅疫苗出現咧，就變成係一個全球嘅聚焦，即係個焦點，大家都所有注意力都擺咗喺嗰度啦。咁就當然亦都係好想快啲會佢可以面世啦。咁我諗，但係正正就係因為呢個咁嘅原因咧，就嗰個研發嘅過程裏面係，如果出咗少少問題，咁都即係會成件事會煲到好大咯。咁其實我覺得即係有一啲嘅反覆啦，或者係。在过程里面有些挫折，咁呢个完全是正常的嘢嚟噶嘛，即系科研嘅嘢点可能是一做就百发百中嘅咧？ 是啊、 反而如果你是即系完全冇问题，你话啲疫苗冇问题嘅，好快可以即系面世，咁反而我仲会惊，更加惊咯，系咪？ 咁同埋其实世卫亦都话啦，即係世卫总干事啊谭德赛呢喺今个星期即係较早之前呢亦都话啦，世卫呢係唔会对一啲未证明安全有效嘅疫苗呢给予支持㗎。即係佢哋唔会去確認，如果你未完全证实有效呢，佢哋係唔会係支持你嘅。咁但係当然即係世卫嗰方面呢亦都系话呢 而家係冇任何嘅候選疫苗咧，能夠顯示出一個清楚嘅信號，即係達到咧世衛嘅要求咧，至少有50%嘅功效水平。亦都咧，佢哋發言人認為咧，最快要去到明年中咧，先至可以進行廣泛嘅疫苗接種。咁同埋亦都強調咧，嚴格嘅檢查疫苗嘅有效性啦，同埋安全性咧係非常重要啦。咁所以除咗頭先阿周崇明你講就係、是、即係疫苗喺測試入邊。即系会有机会反复，因为呢个始终系一个科学嘅研发嚟噶嘛。咁另外就系、是，似乎系咪大家唔应该太过操之过急咧？ 肯定系啦，即系尤其譬如我哋睇近呢几个月嘅关于疫情嘅新闻，即系无论香港又好，或者比较多系讲美国咧，你都会睇到一个唔同嘅即系观点嘅角力嘅。一个就系即系从一个科学啦或者医学嘅角度去处理成件事啦。另外，從另外一方面咧，其實亦都有好多政治嘅因素喺度操作緊噶嘛，有好多嘅政治計算啦，譬如特朗普咁好清楚係嘛， 係啊， 即係佢講到明係想喺大選之前係推出嘅，咁呢樣嘢似乎而家睇起上嚟係冇乜可能噶嘛，但係就完全係一種嘅即係政治嘅考慮或者係一種嘅宣傳嘅手段，咁變咗喺呢兩個唔同嘅角度去處理嘅時候，當然從一般公眾嚟講，當然大家應該係更加係傾向相信啲科學家啦、嚇啲專家啦，同埋佢哋係有一啲有根有據嘅一啲咁樣嘅判斷啦，而唔係啲政客或者係純粹一種政治計算嚟到去盡快去令到啲疫苗係可以推出到咯。 嗯，同埋另外就算係即係疫苗真係出咗嚟之後咧，點樣分配咧？呢、這個又係另外一個好重要嘅角色。 一定 係 唔夠分㗎啦，而家好明顯。 係啦，唔單止係講緊每個國家入邊嘅特定人口啊，而係講緊咧全球咁多個國家，大家去到分嘅時候，嗰、那個分配機制到底係點咧？呢、這個有可能係第時係另外嘅一番嘅爭拗，因為而家根據即係全球疫苗免疫聯盟啦，就係、是、有76個嘅富裕國家咧係參加咗由世衛牽頭推動嘅個。COVAX 啦，即係新冠疫苗公平分配計劃啦。咁但係美國咧係回絕咗冇參加嘅，中國咧就係未決定嘅 嚇。我最近都一路喺度上網去揾一啲資料咧，就係、是、大家點睇嗰個後疫情嗰個世界嘅局勢咧、即係似乎大家都比較正面去覺得，即係個世嗰、那個國際嘅合作關係會加強嘅。但我就傾向悲觀，即係喺一個即係資源緊絀，或者即係大家對成件事嗰、那個即係有好多唔同嘅睇法，或者甚至有多矛盾嘅時候咧，即係就算疫情係需要大家加緊合作，但係實際上唔同嘅政府係咪真係願意坐低做到呢樣嘢咧？我覺得都仲係存好大一個存疑喺度咯。 香港呢亦都有疫苗嘅研发㗎，咁就係由港大医学院嘅微生物学系佢哋嘅国家重点实验室啦，亦都係火拍呢厦门大学啦，同埋北京万泰生物研发呢做一种嘅流感病毒载体嘅新冠疫苗㗎，咁亦都係已经获得呢国家药品监管理局的批准咧，展开临床测试。咁而佢嘅特点咧，就系一个喷鼻式嘅吓，咁就有啲唔同。咁根据咧系港大微生物学系嘅阿袁国勇教授啦，佢就话咧就系即系系由于如果系用一个喷鼻式，唔系打针咧，就系刺激病人嘅免疫系统嗰段嘅即系蛋白系比较短啦，就希望咧能够减低到副作用。而食物及卫生局咧已经是向他们发放了2000万元做临床测试。首阶段也会在香港招募100名身体状况良好的志愿者。预计的测试会在11月开始，也都预计最快要去到出年才会有疫苗推出的。不如电话旁边我们请来一位专科的医生，就是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梁子超。梁子超你好。 你好， 两位主持好。 系嗱，首先即系请教一下啦，即系疫苗咧，如果用喷鼻式同埋打针落去咧，其实即系喺专业角度嚟睇咧，个差别会系点样啊？ 嗱，我谂咁咧，因为新冠嘅疫苗咧，我谂系虽然佢系都系呼吸道传播啦，咁但系话喺呢个譬如喷鼻式嘅疫苗咧，其实同其他疫苗都一样，都系冇经验嘅。咁實際上，譬如話到第二日入面，究竟佢會唔會真係話有一啲嘅優勢，或者佢嗰個保護效力方面，可能未必即係話係一樣嘅。咁呢個都係好多未知數啦。 咁但由於係用到一種譬如話係鼻嗰度鼻，雖然我哋流感疫苗都有啲鼻嘅鼻嘅一啲嘅，譬如話係噴鼻嘅一啲嘅疫苗啦，但係入面咧就係用喺新冠疫苗嗰度呢一個咁啊載體咧，都可能係一個比較新嘅嘗試。所以而家我諗都係一個相當初步嘅啦，因為佢連第一期嘅臨床嘅實驗都未開始進行啦。咁喺呢個階段，我諗就唔能夠做一個任何嘅評估住啦。我諗我哋都睇到數據先能夠俾到一個客觀啲嘅評估。 嗯，明白。另外，梁志超，我谂我哋都比较关注咧，就系医管局咧，寻日系公布咗一个咧，即系感染新冠肺炎嘅人士咧，嗰个嘅死亡率啊，吓。咁佢哋咧系比较过咧，就系如果患者嘅年纪越大啦，佢入院之后30日内咧嘅死亡机会咧系越高嘅。咁而实际上，我哋真系睇到个死亡数字咧，有70岁以上咧。已經係咧，比起即係70歲以下咧，個死亡率咧已經係高咗好多噶啦。嗱，譬如60到69歲咧係0.7，咁但係70到79歲咧，根據醫管局嗰個數字咧，已經一跳咧就跳到去7.3%，而90歲以上咧更加係高達咧34.1%。呢個數字即係對於你哋嚟講係咪都唔係太驚訝咧？ 嗱，我諗咁啦，香港我哋嗰個人均壽命大概80幾歲咧。咁你就算睇任何嘅原因嘅死亡率呢，随住年龄都係急升㗎啦。咁呢个入面係尤其是喺一啲嘅呼吸病毒嘅感染呢，包括流感相关嘅一啲嘅死亡嘅情况呢，其实大部分都係一啲比较高龄啦，同埋係有其他长期病患嘅人士。所以譬如你新冠肺炎呢一个咁嘅趋势入面，我諗係预期啦。咁亦都喺好其他地方都見到同樣嘅趨勢嘅。咁我哋今次嗰個點解比起上一波嘅死亡率係高呢？就因為上一波嘅爆發主要都係個輸入性嘅爆發。個輸入性爆發入面咧，大部分都係比較年青人啦，譬如啲學生啊、啲留學生多啦。咁就算係去旅行嗰啲咧，一般嘅身體狀態入面咧，都係後生啲同身體狀態比較好啲嘅。今次由於喺個本地爆發，亦都牽涉到我哋啲院舍咧，所以嗰個老人家嗰個比例入面咧，比上次係高好多倍下嘅。咁而老人家個比例多咗咧，咁自然你個整體死亡率就會上升啦。咁同埋今次亦牽涉到一啲嘅院舍嘅爆發。咁由於院舍入面嘅老人家一般嘅身體狀況係比較差啲啦，咁佢哋嗰個因為呢啲嘅呼吸道嘅感染啦，包括埋今次新冠肺炎嘅死亡率，自然係會高啦。咁就呢樣嘢，我諗係話，如果我哋真係要預防咧，其實今次好多都係因為個社區爆發咧，經過譬如唔同嘅渠道咧，由社啲工作人員咧，或者係一啲嘅，譬如一啲譬如去啲病人可以，譬如為一啲嘅院舍嘅老人家可以，譬如話周圍，譬如話去譬如覆診又好，或者去其他地方啊，或者其他嘅一啲嘅可能嘅，譬如話啲嘅人士咧，譬如喺探訪啊帶入去，咁都有可能。咁但係呢啲咁嘅情況咧，最有效、最有效控制，反為如果我哋能夠控制到個社區嗰個嘅傳播咧，咁其實入邊嗰個院舍入邊嗰個風險自然都會降低。 啊，梁醫生， 係得 你講埋，唔好意思。 嗱，我諗我哋要控制嗰個本地傳播咧，大家好多時候以為入邊，譬如話我哋係永遠斬唔斷個傳播鏈咧，其實呢個係一個錯誤嚟嘅。其實我哋係唔需要靠呢啲全民檢測去斬斷個傳播鏈，只要我哋能夠有效咁樣能夠控制到個疫情咧，能夠令佢係一代入面咧係傳少個遠少一個咧，其實所有呢啲隱性啊、非隱性嘅傳播鏈都係會斷嘅。我哋其實三波入面嘅疫情咧，如果你睇翻佢個全基因分析嗰個品種咧，都係唔同嘅，即係證明咧係每一波嘅疫情咧，佢自己呢個本地傳播鏈其實是斷嘅。點解啲傳播好似成日間中都有啲偶然爆發咧？其實就只有一個原因嘅，就係因為我哋嗰個對外防守做得唔好，而令到呢啲有個案咧係經過輸入再滲入我哋嘅社區，引致呢啲傳播鏈一路都唔斷咁解嘅啫。咁如果我哋係即係話要係 撲滅今次嗰次嘅咧，其實而家我哋個個案，其實每日個案數目都係本地傳播數字，其實都仍然係一個好明顯下降軌。就算你加埋嗰啲，譬如話係我哋啲普檢揾翻出嚟嘅，都唔係多。其實如果自己我哋大家再努力多，譬如兩三個禮拜咧，其實我哋啲有機會見到個臨床嗰個本地傳播有機會係去到零，但當然咧，如果你要真係話清零，可能都仲要再多幾個禮拜，即係話係將啲再斬斷埋。能夠清零同埋唔能夠清零咧，其實係一個質嘅改變。因為你其實好簡單啦，譬如如果我今日如果每日平均仲有一個個案嘅活躍傳播個案。你根本上同我哋係每日128個個案，其實相差幾遠呢？如果我哋嘅有效繁殖數好似今次第三波初期兩個禮拜都係4咁先算啦。咁其實我哋講緊由一個變成128個呢，其實入面呢係大約係三個半禮拜到嘅啫。咁其實入面呢個係即係你唔會賺得好多時間。但調翻轉頭，如果你能夠清到零呢，只要你做好個防守呢，喺个理论上咧，可以永远都可以避免去输入，即系永远都系冇嗰个本地传播出现。所以其实我哋始终都系尽量努力，系话将嗰个尽量做到清零咧。 明白。 我哋能够重启各个经济环节嗰啲咧，就会比较上咧系会快同埋容易同埋全面咯。 明白。明白。 医生，除咗嗰个传播率咧，因为系咪以前有个误解就系其最后往后的疫情嗰、那个即死亡率照计应该会减低嘛，但是不是今次个肺炎会即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差别呢？ 嗱咁嘅，因为嗰、那个因为话好多时候入边咧，如果你系一般嚟讲咧，譬如话系根据个进化论咧，譬如我哋开始睇个病毒喺个人群度不断传播咧。佢其實入面咧係由於有個變異，佢咧係會有個物競天擇，漸漸就係咧比較傳播效率高嘅品種咧係會取代嗰啲傳播效率冇咁高嘅品種。咁其實而家見到入面嗰啲咧係 D614G 嗰啲咧，其實漸漸而家已經變咗全球嘅，差唔多全部都變咗 D614G。咁呢樣嘢其實間接話佢嗰個傳播效率可能比以前嘅一啲舊嘅品種係會高嘅。咁但係調翻轉頭咧，由於呢個病咧，佢個傳播期咧好多時咧係一個啱啱開始發病、病情唔嚴重嘅時間。咁佢其實咧就係話，如果佢個傳播性改變嘅咧，佢其實已經係譬如話佢發病到病情嚴重，可能係7至10日後。咁其實喺7至10日之前，佢已經傳播出去啦。所以就算喺嗰個自然選擇入面咧，佢唔會選擇一啲比較上係輕微嘅品種同啲人共存，因為如果佢個病毒係殺死咗個宿主咧，其實佢冇可能再傳播。但問題呢個病咧，就佢病情嚴重嗰時咧，傳播期已經過咗，所以咧佢嗰個自然選擇咧就唔會咁容易影響個病情嘅嚴重性，反為淨係影響個傳播效率。咁其實喺暫時嚟講，睇唔到嗰個病毒變異咧，對嗰個病嗰個嚴重程度有咩特別影響？咁呢樣嘢入面嘅就話將來會點演變冇人知啦。但係我諗始終都係話控制呢啲大型嘅傳染病咧，即係呢啲咁嘅全球咧大流行咧，都係要靠一個有效疫苗。咁我哋都係要從呢個方向去睇。 好，唔該曬你，梁子超醫生。 感到憂慮，包括反覆濫用權力、企图审查情报分析、对俄罗斯影响力的评估，以及对情报专案管理不善等。麦菲说，下达命令名义上是代理部长，但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他说自己因拒绝修改有关白人至上等问题的报告而被降职。白宫和国土安全部否认指控，国土安全部发言人强调，不论意识形态如何，正是努力解决所有对美国国土安全的威胁。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到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间中有雨和几阵雷暴，下周中期天色好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7:15，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报告一宗坏车啦，就系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嘅慢线啦，有坏车阻路，龙尾都几长噶，排到落去湾仔交汇处。重复一次啦，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嘅慢线啦，有坏车，而家龙尾去到湾仔交汇处。红隧的港岛入口的交通情况就是告示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在演艺学院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现在是在隧道入口侧。另外，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就几长噶，排到去始创中学公主道近始创中学。另外，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丽业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多车，龙尾在城市花园。九龙方面，龙翔道近住彩虹村去荃湾方向是挤塞的，龙尾是排到去观塘道近上怡道。另外，反方向去观塘近住平石村那段都是多车，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另外，太子道介乎太子道东油站至九龙城回旋处这段来回方向交通都是比较繁忙的。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多车，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还有排到去青沙公路近大围隧道。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深井段是车多的，龙尾在丁九桥面。元朗公路去大埔方向近十八乡交汇处车多，龙尾唐人新村交汇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要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与 CEO 对话，2020壮志高飞。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的嘉宾是 香港科技园公司主席查毅超博士。 在 Science Park 好 ，Cyber Park 又好，有好多 tech company， 好多 startup 其实是大学出来的。那些绝对是香港的 asset。 与 CEO 对话，2020壮志高飞。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欧阳振华提提大家，数码电视广播就快全面实施，快点去通知亲朋戚友，由12月1日开始，所有模拟电视机就收不到免费电视频道啦。快啲加装机顶盒或者转用数码电视机啦！有需要又合资格嘅住户可以申请关爱基金数码电视援助计划，请打2922-9230了解多啲啦。 那些年那些事，有张伟基同你分享音乐。 那些年那些事，有张伟基同你讲心事。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那些年那些事，有张伟基。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周崇明。 正嚟到晚上接近系7:10，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咁啊。 直播室咧，除咗有郑燕平之外啦，亦都有我哋今晚嘅评论员周崇明嘅。跟住咧，亦都想同大家倾另一个咧，就系交通嘅议题，就系、是、高铁嘅载客量嘅问题啦。嗱，如果大家咧有啲咩嘅意见同睇法啦，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嘅。周崇明，即系高铁咧，由开始筹划啦，到到建成啦，都可以话系争议不断啦。首先就系、是、大家会问呢个系咪一个必須要嘅投資，同埋一個值得嘅投資啦。咁其次咧，亦都係興建階段咧，係牽引出即係菜園村啊等等咧嘅遷拆嘅問題啦。然之後喺建造嘅時候咧，又有工程嘅延誤啦。咁跟住到到落成咧，大家就關注到咧佢嗰個客量啦。政府咧本來就係話最初預期咧每日平均客量咧係達到即係80,000人次嘅。即係超過80,000人次嘅，咁但係我哋睇翻啦，如果佢開始以嚟，即係開通以嚟咧，高鐵香港段通車以嚟咧，每日嘅日均嘅乘客量嘅人次咧，其實最高咧都係去到大概60,000幾左右嘅啫，就未能夠達到咧嗰、那個叫做即係八萬每日平均80,000人次嘅水平嘅，甚至咧有一啲嘅日子咧係只係得大概30,000-40,000左右嘅人次啦。咁但係呢，由二月開始，由於受到疫症影響咧，高鐵咧到而家為止已經係即係停駛咗，都成7個月噶啦，差唔多嚇。咁跟住呢7個月就自然冇收入啦。咁冇收入嘅時候，咁究竟對於我哋嘅公帑啊，有啲乜嘢嘅影響咧？嗱，因為咧當初咧係政府去發展高鐵嘅時候咧，因為佢係由政府全資擁有嘅九鐵公司係持有嘅，咁但係咧就將嗰個嘅營運權就俾咗港鐵公司，係有10年嘅高鐵嘅服務嘅經營權嘅。咁而根據咧九鐵同埋港鐵咧所簽訂嘅服務經營權補充協議咧，其實佢哋有一個叫做乘客量嘅上下限机制嘅，即系简单嚟讲，如果那个客量系超越或者系少过政府预期嘅乘客量水平嘅15%嘅话咧，即系高于或者低于15%嘅话咧，咁港铁咧同港铁咧同埋九铁咧就会系按翻个比例咧去承担风险嘅。嗱，咁而家由于已经停驶咗即系7个月啊嘛，咁亦都头先亦都讲过啲资料咧，就系、是、之前嗰个客量咧一直都未能够达到咧每日话预计系80,000人次呢个水平，似乎系咁样睇嚟咧，即系。周崇明预计政府即系九铁啊，即系可能都要承担嘅风险咧，都相当之多。 肯定系啦。不过即系我谂，好简单，可以用雪上加霜呢四个字啦。即系话而家呢个疫情咧，系加重咗高铁嗰个嘅风险，以至到亏蚀嘅情况咧。但系就绝对唔表示冇疫情咧，高铁本身就系赚紧钱啊嘛。吓，即系第一头先已经讲咗嗰个，首先嗰个嘅。即係興建嘅成本已經係大幅超支啦，咁嗰個都仲未搞掂嘅，其實即係政府究竟同呢個港鐵點樣去處理個超支問題咧，其實係懸而未決嘅。嗰度講緊係差唔多200億嘅，咁當然去到2018年通車之後，就正如你頭先講啦，嗰個乘客量咧係最多係得嗰個預期嘅一半，甚至係可能得大概30-40%咁樣。咁呢個係亦都係。即对政府嚟讲就似乎系远远低于预期啦，但系我谂对香港市民嚟讲就一早预咗啦，系咪？即你起嘅时候已经根本系吹大咗条数，系令到大家咧系有一个不切实际嘅预期，80,000咁呢个我谂喺起嘅时候都好多唔同嘅意见讲过，就系根本系政府系尝试用一个比较高嘅水平嚟到去说服香港人咧，这个高铁系有呢个成本效益嘅。咁但系其实当时已经好多人踢爆咗啦，这个其实就系一个不切实际嘅预期嚟嘅。咁如果建基于呢个预期嚟到去计嗰、那个，即系而家究竟系咪应该要去分摊翻嗰个风险或者个亏损咧？咁当然就会蚀得好金啦。吓，咁呢个就系、是。个现实情况系咁样， 系咁但系蚀得好金，到底香港政府即系最后要承担几多咧？最主要都系讲紧九铁啫，咁但系九铁就系由政府去全资拥有噶嘛吓，咁究竟最后我哋要承担几多咧？条数应该点样计法咧？电话号码1872311，或者转头咧，我哋亦。 都是找来一位嘉宾和我们再谈一谈这个议题了。但当然你有什么看法都要打来18721和我们谈一下。 旅游乐园， 你好，黄生。 玻利维亚咧，迪迪格达咧，住嗰啲当地居民嘅地方咯。 你好，黎生。 坦上去苏格兰啦，我车你去大学，竟然咧俾咗个靓房俾我，系一个人一间房。 听众分享嘅特色住宿，好好听、哦。旅游乐园三位成员要加把劲啦。 知道继印度城堡、瑞士湖景、青年旅社、台湾特色民宿之外，今个星期仲有其他特色住宿分享啊！ 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一台。 柳莲、 欧海星、仙奴， 旅游乐园。 教学有心人，主持钟杰良、何玉芬博士。 踏入九月，教育局宣布计划分阶段复课。在这段开学未翻学、上课要在线的日子，学界会怎样面对呢？ 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钟杰良、何玉芬博士，教学有心人， 为你请来香港培道小学幼稚园陈敏仪校长，一起面对这种教学新日常。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18721嘅。高铁喺1月30日起咧暂停营运啦，到而家未知几时重开。咁究竟咧，我哋要承担几多嘅即系嗰个嘅风险咧？18721，打嚟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咧，亦都系请嚟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嘅成员田北辰啊。田北辰你好， 你好， 系你好， 你好。田北辰条数点计啊？我哋会系有机会要承担几多钱度啊？ 条数点计？而家有两个方向可以谂嘅。 嗯。 嗱，嗰个政府咧，其实就系一个业主。 嗯。 嗰条高铁就租俾港铁，租金就每年10亿。咁即系话咧，一个月咧就交紧租咧，就交紧8000万到啦。 嗯。 好啦，咁你话如果你睇翻香港，今日疫情啊，各方面，我哋做零售，希望业主帮手共度时间啊，减租，咁啊减一半租咧，咁就可以话理论上政府每个月个勒令咗高铁停止营运咧，咁佢收个8000万租收咗之后咧，应该就回馈翻一半就4000万俾呢个嘅港铁啦。 嗯， 咁呢一个最简单嘅一个叫做中间落物， 嗯， 每人一半啦。咁、如果你话跟翻嗰个协议入边嗰啲嘢咧，个协议咧就咁写嘅，就系、佢有一个全年每一日平均嘅雨塞人数。 嗯， 如果成年去到最后嗰日计一计，佢平均每日嘅人数跌低到一个水平咧， 嗯， 佢嗰个差额咧就乘翻平均票价大约80蚊到啦，而家， 嗯， 长途嘅短途间系80蚊到，咁咧嘅70%咧就政府咧就透过九点咧就要回馈翻俾港铁嘅，咁嗰个所谓 magic number 系几多咧？从来都冇公布， 系 我咧就所理解咧系大致上40000到啊，我谂。即系40000人次就唔系我哋而家讲紧嗰啲咩80000嗰啲。 80000就系嗰阵时佢政府即系估计每日嘅平均乘客量会达到80000人次啫。但系你头先所讲嘅 吓， 即系佢哋个协议就系嗰个乘客量上下限机制所用嘅预期乘客量估算嘅资料咧，其实一路都冇公开过啊嘛。就系、你头先讲嗰个 magic number 啊嘛。 肯定就唔系80000啦。 系。 如果系80000，咁咪即系港铁就发达咯，即系50000就即刻有得补贴，系咪？ 系。 肯定唔系啦，咁我所理解咧， 系你 40000到，佢要跌过15%，咁即系跌低过34000啦。 嗯， 好啦，咁你话如果每一日平均跌低过34000，咁如果你一个月系零嘅，咁佢咪34×30咯，系咪？ 嗯， 咁啊再乘翻大致上80蚊嘅票价损失啦， 嗯， 系咪？ 系， 咁你就34000就乘30，再乘呢、這个 80蚊到咧，大致上系8000万到，一个月嘅收入冇咗。咁如果政府补贴七成嘅话咧，就系756就5600啦，5000多万啦。 嗯。 OK。因为我而家喺架车度，我唔好计数机，我 系啱啊，差唔多 系，系啊，差唔多呢个数， 所以先理解得准啲啦嘛，即系5000多万啦。咁即系无论你话当系一个业主减一半租，回翻4000佢，同埋跟足协议咧，回翻5000俾佢咧，都走唔甩系呢个范围噶啦。 嗯， 咁点解我觉得呢个范围系值得考虑，同埋我都会支持系公道咧？因为港铁系真系俾咗8000万一个月嘅租。俾政府去營運呢條鐵路，咁但係而家政府話喝停噶嘛，係咪？ 嗯， 咁呢個唔關港鐵事噶， 嗯， 又唔關有冇人搭車事噶， 嗯， 係嘛？咁所以根據個協議就一定要咁，咁但係即係我話翻轉頭啦，咁要跟足協議補，但係港鐵真係完全又唔使開會，又唔使頭痛，又唔使解決問題，又唔使接投訴。咁系咪唔應該補足呢？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平均4000万至5000多万一個月，中間落墨啊或者點，係一個合理嘅數啦。 嗯， 而家係講緊去到年底， 係 每一架平均咁我即係當係學術研究咁講啦。高鐵突然之間十月通車，哇！幾十萬人日日搭。咁佢去到年底嘅平均數又唔係我哋而家想象中咁低㗎喎，咁係另外一個層面啦。不過呢個都唔會發生啦。 嗯， 就算高鐵開返，我估計都唔會係十月嘅事，有可能十一、十二呀，咁初期一開返都會人山人海。 嗯， 咁所以都差唔多你預咗呢，成年絕大部分時間都係零客零收入。咁、 嗯、 所以回翻嗰个几千万一个月走唔甩噶啦。 不过咧，阿田北辰啊，即系又补充一下咧，我哋同事都问过运房局啊，就系、是、究竟佢点样计嗰个乘客量上下限机制？咁佢就话咧系按公历年去计算，就唔系按每日去计算嘅。咁而今年咧，佢哋就未去就住乘客量系咪触及机制嘅上下限咧进行评估。咁不过咧，由于 佢到12月31号完咗先得啊嘛。 系啦。系啦，即系佢就话，即系不过由于停驶咗7个月啦，咁初步估计咧吓，高铁公司咧都应该系要按机制咧承担部分风险噶啦，咁样咁，所以其实佢哋都话，即系会系稍后时间确认啦，系咪触及咧呢个上下限机制同埋商讨相关嘅款项安排咁样吓，系啦，有一个咁样嘅说法。咁但系 系咯，因为佢成年计噶嘛。 系啦，但系我想问咧，即系如果按照譬如你头先用呢、這个即系业主即系。减租呢一个部分呢，其实如果你话计即係4000-5000万咁样。 咁就好簡單，一月就唔减。 係。 二月减，三月减，四月减，五月减，六月减，七月减，八月减，九月减，直至到佢开囉。 係。 嗯。 吓，呢条数我想问，即係到比嘅时候呢，其实需唔需要向立法会交代㗎？但係唔需要。 唔使。 完全唔使。 完全呢成条数冇经立法会啊，亦都系因为系九铁佢本身系自负盈亏啊，佢冇嚟立法会泵钱落去政府嘅钱硬，政府系九铁系喺度收紧租，佢嚟立法会攞钱就800多亿起咗条铁路嘛，咁攞咗一次钱啫嘛， 嗯， 攞咗一次钱之后，佢收架港铁嘅租。收多收少呢、這个系从来都唔嚟立法会噶。 嗯， 譬如我哋九铁同港铁合并，你知道噶啦，东铁啊、马铁啊、西铁啊呢啲全部啲资产系属于政府噶、哦。 嗯， 只不过政府每一个月租俾港铁嘅啫，咁佢租几多？嗯，加租啊，唔加租啊，嗰啲嘢我哋奉旨都唔知喎。 咁到最后，其实我哋系可能都真系唔知道咧。嗰、那个嘅风险承担机制咧，其实九铁系或者即系代表公帑系要承担几多少，我哋系唔知嘅。 但系政府唔使经立法会，但系我觉得政府唔会唔讲咯。 系 唔讲，我哋立法会都逼佢讲啦， 系 逼佢政府透露补贴，即系回翻几多俾港铁补偿佢损失，同埋使唔使立法会批系两回事嚟噶嘛？ 嗯， 一个系讲透明度，一个系讲审批拨款啊嘛。 系， 嗯， 周崇明， 田北辰啊，你头先估嗰个 magic number 就系四万啦，咁其实。 四万 即系嗰、那个即系所谓 嗰、客量啊， 客量 上下限机制吓。 咁点估出嚟嘅咧？同埋你觉得合唔合理咧？ 点估出嚟？佢而家平均营运嘅时候几多啊？ 三至六万 数啊？啊？ 最高去到六万，但系最低都贴近三万嘅，其实 系咯。咁所以嗰条数四万，你话合唔合理啊？孔明他们那时候谈大家都心中有数，有没有几人答啦、 嗯、 他出来讲八万是。 是咯，那就变了好像有一个误导公众的成分在里面，如果是这样。 不知道，不知道啦。官字不嬲两个口啦。 是。是。另外田北辰真的想。 他跟社会讲期望是什么一件事，但真正计数要补偿的很多时候他另外有另外的看法的嘛。 是哈， 对港铁来讲，梗系嗰个数越高越好啦。 嗯， 系， 系咪？因为如果佢好高嘅话咧，佢差唔多做梗有补贴噶嘛。 嗯， 政府都唔会咁傻啦。 系，另外， 政府嚟讲咧， 系 呢、這个四万嘅数咧，最好系二万，即系少过二万先补贴嘛，咪成世唔使补贴咯。嗰啲系梗系唔使啦，系咪？港铁想越高越好，政府想越低越好。 嗯，另外啊，田北辰好快地，即系想问埋咧，就系、是、嗰、那个高铁嘅工程超支同埋延期嗰度咧，咁本来政府就话会同佢哋即系追讨嘅相关嘅责任啊，同港铁，咁但系到而家为止，都似乎都仲未有一个嘅结果或者进入到个程序，系咪啊？ 即系唔好意思，你再问一次我啊嘛。 即系其实咧，嗰、那个高铁啊，嗰、那个延期同埋超支嗰个问题啊，政府本来系话会追讨港铁公司嘅责任噶嘛。但系据你所了解咧， 乜、啊？ 据你所了解咧，而家系咪其实都系冇任何进展啊？ 冇任何进展，佢哋有冇做嘢我唔知 道。系。 嗱，呢个我真系讲唔到俾你听啦。 咁呢个就又系要等 沙中线啊，沙中线啊。超支我哋都立法会过咗啦，咁佢就系话要追究责任咯、 嗯， 大把嘢要追究责任啦，高铁一个，沙中线一个，咁几多年后先至算账，会唔会真系跟进？会唔会下届特首？我就真系唔知啦。 好，唔该晒你，田北辰，倾到呢一度啊。田北辰系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嘅成员嚟嘅。1872321，有位邓先生啊，听啊，邓生你好， 你好， 系你好啊，陈主席。 系， 我系普罗个市民，普通知识嘅啫。其实当年嗰个谢女华嗰、那个司长啊， 郑若骅，当年运房局 啊，听呢条 郑宇华， 好多市民反对嘅。其实咧，佢做错咗最大错，佢个总站唔应该喺西九，应该喺锦上路。佢因为。在锦上路呢就悭好多钱嘅。咁而家错咗已经成咗定局啦，唔紧要。佢应该改返去锦上路西九嗰度做返商场租俾人哋收租。啊咁就高铁唔使蚀得咁惨。因为你改咗去锦上路呢对全港个市民都系有好处嘅。除咗西九个居民啫、嗯。 明白，多谢晒阿邓先生就讲到当年嘅运房局。嘅当年嘅运房局局长啦，郑宇华吓，即系喺兴建高铁嘅时候咧嘅决定。不过而家都冇得讲翻转头啦，因为个总站都已经起咗喺西九啦。但系反而个问题就系、是，究竟嗰阵时政府就话，即系以每日最高嘅客量系八万人次去到估算啦，咁而推算去嗰个经济效益啦。咁但系原来政府同九铁嗰个协议咧，又唔系跟八万喎。 系咯，呢、這个都好奇怪。即係或者可能即係大家都要加緊啲去即係追翻政府，究竟佢同即係九鐵同港鐵係點傾嘅咧？點樣去定個協議嘅咧？真係冇人知喎，而家原來。 同埋因为始终呢度都牵涉到即係公帑嘅承担啦，因为咁究竟政府係咪应该要有一个比较大嘅透明度喺度咧？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警方调查一传媒股价交投量上月出现极不寻常波动，拘捕14男一女，涉嫌以密集式股价交易营造交投炽热假象，并利用社交媒体言论引散户入局，在股价高位散货获利。警方说，在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捕和之后两日，相关人士买卖一传媒股份获利3870万，当中一人获利2500多万。被捕人士由22到53岁，部分报称是公务员、自雇人士和传销员。警方强调，行动不是针对一传媒，而是针对利用一传媒事件去欺骗，令股民蒙受损失的不法分子。政府部门下星期二起会在实施社交距离和感染控制措施的前提下，全面恢复正常公共服务。政府发言人说，疫情自本月以来渐趋稳定，考虑到社会运作的需要，政府部门会恢复正常公共服务，个别政策局和部门可能需要时间部署人手和物资，以及遵守防疫规例，可能稍后才能够恢复部分服务。发言人说，为了减少人流和社交接触，各政策局和部门会在恢复提供公共服务的同时，继续采取针对性措施，例如弹性上班时间，尽可能举行视像会议，以及在员工之间或员工和公众之间保持距离或者装置间隔等。本港两个主题乐园有望短期内重开，海洋公园表示，如果重开，入场前要先进行网上预约登记，又会推出港人优惠，并新增瑜伽和露营体验等活动。由于疫情反复，今年万圣节哈鲁威活动不会举行，是2001年推出有关活动以来首次。乐园会推出498元的半年入场证，游客可以在下月1号至明年3月31号内无限次入园，亦会推出港人限定的65折入场优惠。海洋公园董事局主席刘明伟说，财困问题仍然严峻，疫情下收入大跌90%，难以在一年内转亏为盈。警方拘捕一名涉嫌游荡的男子，他怀疑跟踪一名12岁女童。警方表示，被捕的40岁中国籍男子昨天下午在长沙湾昌华街近福荣街尾随一名约12岁身穿校服的女童。男子期间将一部手机放在胸前，手机拍摄镜头向外，女童发现被人跟踪之后，立即加速转入福荣街一座大厦，被捕男子继续尾随，警员随即上前截停男子。警方会调查这名男子有没有涉及其他同类案件。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到32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间中有雨同几阵雷暴，下周中期天色好转。现时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但系交通咧仍然都系比较繁忙，而家车龙排到近维园道。就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嘅慢线较早前有坏车拖走咗，龙尾而家去到近维园道。另外同大家讲一讲咧，喺九龙区有公共运输服务嘅调整，咁就因应公众活动，原本以长沙湾金泉街为总站嘅86A 系会改喺汝州西街做总站，而98路线214咧就改为喺荔枝角站做总站嘅，咁就因应公众活动，原本以长沙湾金泉街做总站嘅98路线86A 会改为喺汝州西街做总站，而214号咧就会改喺荔枝角站做总站。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非常长，龙尾去到近亚街路街桥面。 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接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九龙面粉厂。路面方面，在九龙区亚街路街去观塘方向，近住天光道一段现在是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反方向亚街路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的交通都是繁忙，车龙亦都是排到近窝打路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今日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一段车多，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段咧，交通系繁忙，龙尾丁九桥面。咁而喺新田公路系有交通意外噶，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围有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封闭，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过咗博爱交汇处。就系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围有意外，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过咗博爱交汇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普及社会检测的详情，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个检测的能力和检测的量嗰度唔存在问题。较早前有提过话，每日可以做到30万。咁我相信呢一个咧，系应该系所有嘅齐晒，即系最高嘅一个做法。即系如果你系增加咗嚟检测嘅人数，你增加咗样本咧，完全有能力可以处理。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周崇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嘅。周崇永，我哋又关注一下咧喺今个星期头啦所发生嘅一宗嘅伦常惨剧啊，就系喺葵涌村咧所发生嘅一宗惨剧，就系、是、有一位妈妈啦，涉嫌咧系勒死咗佢21岁嘅中度智障嘅仔嘅。咁、其实个案件咧就已经喺早几日提堂噶啦。咁不过嗰一位嘅妈妈咧就因病而缺席啦，咁应该听日咧会再提堂嘅。咁但系我谂事件咧最令人关注到就系对于一啲即系残疾人士，特别系即系智障人士嘅服务啦，因为类似嘅惨剧咧唔系第一次发生嘅。咁每次发生完之后呢，大家都会关注，哇，原来严重智障人士或者是一些即是有智力障碍人士，他们轮候院舍呢是这么久的，要成十几年的。咁只不过个问题好像摆在这里很久，但是都是没有办法解决到。 好像即每有这些新闻，我们都觉得很震惊，同埋都即觉得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呢。咁但是个关注可能即一两个礼拜过了之后呢，咁可能凋淡咗，咁又似乎即係大家期望政府会做啲嘢，咁去到下一次有时发生呢，发觉原来个问题依然继续喺度嘅，又冇一路都冇乜改善嘅咁样。 同埋更加值得关注就係呢，究竟政府喺呢个问题上面佢哋做咗啲乜嘢嘢，同埋会係即係打算做啲乜嘢嘢呢。咁譬如就係究竟佢哋会唔会有一个嘅决心啦，就住呢、這个智障人士呢去嗰个院舍嘅轮候时间啊，能够有一条嘅目标呢去到缩短个队啦。咁当然即係你话定咗个目标，譬如你话啊轮候3年或者5年呢就可以入到去宿舍啦，亦都有好多时呢 未必能够做到嘅，即系亦都等于系而家譬如安老嘅院舍或者护理院咁样啊，你定咗目标未必做到嘅，但系似乎系咪如果定到有一个目标，就总好过冇目标咧？ 肯定系啦，不过即系我谂因为而家嗰个差距实在真系太大啦，即系讲紧系以年计啦，咁变咗。我想大家一定的焦点就是放在政府怎样去投放资源啊，或者是大幅去到提供这些院舍啦。但是我想短期来讲另外一个亦都不容忽视，就是这个过渡期或者是那个轮候期里面，那我们怎样去处理呢？特别是一些所谓照顾者他面对的压力的问题，或者是他有冇一啲唔同嘅方法可以支援到呢啲照顾者呢？咁我相信呢个亦都係一个好重要嘅缺口嚟嘅。 因为呢而家即係提供呢啲智障人士嘅即係服务呢，其实可以话係由两个单位呢去分担嘅。一个就係教育局，一个呢就係呢个食卫局。咁当然啦，即係喺佢哋如果係仲係读緊书嘅时候呢，咁佢哋要去即係特殊学校呢，咁呢个就係由教育局佢个方面去提供啦。咁但係教育局呢佢个特殊学校嘅提供嘅宿舍服务呢，其实都有一个年龄嘅限制㗎嘛。即係佢原则上就去到18岁，咁然之后可能係因住其他嘅理由呢係可以延期啦，咁延期但係大概係去到21岁啦。咁但係跟住呢呢一啲嘅即係有特殊需要嘅即係智障人士呢，佢哋跟住就要轮候嗰个院舍嘅服务啦。而院舍服务呢就係由另外嘅一个局呢去负责㗎啦。咁究竟即係中间两个局的服务有没有得一个协调的空间呢？譬如就是知道原来他们轮候院舍要轮候这么多年的时候，那另外的一个局是不是可以做到一些的即是支援的工作呢？那这个都是值得大家留意的。电话号码187231，针对着这个议题大家有什么看法呢，可以打来跟我们倾倾的。 我期望立法会复会之后呢，议员放下政治的分歧，理性沟通，努力做好议会的工作。 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现届立法会继续履行职责不少过一年，接下来行政立法关系会怎样呢？立法会议员延任一年，薪酬津贴又会怎样安排呢？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萧乐文、陈亮君，今个星期六请来 立法会主席梁君彦。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一个关于长衫的节目， 一班长衫爱好者回顾历史，解构制度过程，令你堕入长衫爱河， 一针一线一故事，长衫的前世今生，一个关于药物的节目， 从一粒药丸怎样诞生 到怎样食法才是对的， 专业药剂师通通话晒你知， 药你要知 CIBS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古今风云人物， 约翰金乃迪。 1963年，金乃迪遇食身亡，至今大家仲睇到当时拍摄到嘅片段。 架车咧慢慢行，突然间枪声响起啦，佢嘅太太咧 Jacqueline 啦，翻转头好似执紧啲嘢嘅，我哋睇嘅时候唔知佢执咩嘅，但系后来而家我哋都知道佢执翻头骨，所以其实好恐怖。 古今风云人物，主持张伟国。休日星期六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嘅，关于智障人士嘅服务啊。咁可能咧身边都有一啲嘅人士咧系属于照顾者嘅。你哋嘅情况系点样咧吓？咁究竟啊有冇一个喘息嘅空间咧？电话号码187231啦，可以打码嚟同我哋倾下嘅。咁头先咧就讲到咧系而家即系涉及到即系智障人士嗰个服务咧，就系两个局嘅。咁就应该系教育局同埋咧劳福局嘅吓。是教育局同埋劳福局咧，系两个局咧分别负责，一个就系负责在学啦，另外一个咧就系负责佢哋离开咗学校嘅服务啦。咁究竟吓咁多年以嚟啊，严重智障人士嘅服务系出现咗一个嘅咩问题咧？电话旁边请嚟立法会议员张超雄啊，张超雄你好， 你好。 你好，陈燕平，周崇明。 系嗱，张志雄啊，似乎咧每一次出现惨剧咧，我哋都会关注到智障人士嘅即系服务嘅问题啦。但系似乎即系惨剧一次又一次发生咧，都冇任何嘅解决方案出到嚟，系咪啊？ 系，其实都系根本就冇呢个意志，亦都冇呢个谂法啦。即系智障系一个极少数，咁呢班人面对嘅问题，我哋啲管治者。似乎覺得同佢哋想像香港，佢最關心嘅就係我哋繼續成為一個金融中心啦，我哋係一個經濟城市啦，我哋係一個中間人啦。咁即係喺過去根本小政府大市場呢種咁嘅經濟思維底下，所有呢啲家庭嘅問題就家庭解決或者一個市場度解決，咁長遠要政府承擔嘅，譬如話呢啲院舍服務啊，一啲常規性嘅服務呢，做得越少越好。喺呢啲咁樣嘅政策方向底下，智障人士嗰个服务，尤其是成年人嘅服务咧，系非常之短缺嘅。 嗱，刚才咧都讲到一个问题啦，就系如果佢哋在校嘅时候，咁嗰、那个即系相关嘅政策制定咧，就系由教育局去负责啦。咁佢哋离开咗学校啦，要入院舍咧，就系由劳福局去负责啦。咁其实讲咗即系咁多年以嚟，睇唔睇到两个局中间咧，系咪可以做到一啲嘅协调或者做到一啲嘅衔接咧？其实嗰个关卡位系喺边一度咧？系咪最主要都系劳福局嗰边嘅关卡位系比较大啲咧？ 冇错，喺特殊学校离开之后咧，最大问题成人嘅服务咧衔接唔到，衔接唔到意思就系话佢连量都唔够啊，即系要排队嘅。咁對於嚴重嘅一啲殘疾人士，包括咗嚴重智障啦，其實佢需要院舍嘅服務嘅比例會高啲，佢需要照顧方面要比較多啲，咁好多家庭未必做得到。咁喺學校呢就有宿舍啦，咁唔係個個都用嘅，都係即係一部分人用。有部分人都喺屋企，譬如我女都係即係咁多年嚟，佢讀書冇用過宿舍，佢而家都即係29歲啦，咁都有排都唔會用到宿舍。我就算開始幫佢排咗啦，但係都而家個輪候咧，我睇過，譬如我港島區居住嚴重智障人士個宿舍咧，係輪候十八年。咁呢個就係個問題啦。咁好啦，佢翻到出嚟畢咗業。佢喺個社區度，如果冇一個服務接住佢，尤其是如果佢有住宿需要嘅，咁佢冇呢個服務嘅話咧，佢一係就當然喺個市場度揾啦。但係而家市場嗰啲殘疾院舍個質素咧係相當成疑問嘅，好多即係我依啲講話惡劣添。咁冇。基本上冇嘅，咁就整笼就系一啲日间嘅服务啦，但系夜晚一定要翻屋企。但系如果真系处理唔到嘅话咧，其实系冇出路啊，可以咁讲系冇出路。咁啊，唯有就系屋企死顶啦，或者请外佣啦。如果有经济能力嘅话，如果冇咧，就只要唯有等一啲突变。甚至是一些惨剧，咁就有机会安排佢去一些院舍啦。 张先生，我想问咧，其实社署咧有冇一个目标轮候到去编配期间咧嗰个嘅日期噶？即系大概有冇话等几耐就照道理应该可以编配到，有冇嘅？ 冇啊， 从来冇呢个咩目标嘅。 系啦，公屋即系以往就话咩3年啦，而家都超过5年啦。咁但系智障人士嘅院舍咧，就越排越长，系最初即系排几年，一路开始就渐渐就过10年，而家咧就去到即系10几年咁样。 其实需唔需要定呢啲目标喺度咧？ 咁都好明显啦，即系你。基本个社会应该有规划噶嘛，而呢啲规划只能够政府去做，民间根本做唔到。事实上喺回归前咧，福利系有规划嘅。咁我哋至低限度睇住个人口增长，睇住而家服务嗰个短缺，然后做一啲推算，然后就会预计要增加几多服务嘅名额喺边啲区域咁样。嗱，过去呢20年，我唔见到智障嘅人口会无端端增大嘅。并冇呢回事，但系 個服務因為冇咗規劃咧，佢就變咗有時佢諗起又做，諗唔起就未必做。佢可能睇下嗰個政府嘅需要，佢認為邊方面係佢嘅優先，咁佢做多啲。咁至少人士嗰啲服務可能係硬係就輪唔到優先嘅時候咧，咁慢慢就擺低咗，咁嗰條隊就越排越長，咁結果就係即係。到咗今天嘅現象咯。 嗯，嗱，電話號碼187231，對於智障人士服務咧，大家有啲咩睇法咧？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嘅，周崇明。 阿Fair啊， 係 係，即係正如你頭先講啦，即係智障人口唔會突然間飆升噶嘛。 嗯， 咁但係條隊越嚟越長，咁係咪意味住真係政府係一路係冇做過嘢咧？甚至嗰個資源投放咧，係喺即係九七之後係更加差咗咧？ 嗱，佢就唔会冇做嘢，佢都系即系继续有啲进展，但系个进展系追唔上嗰个需求咯。嗱，但系个需求又唔会话特别 系咯， 突然加快嘅。咁主要就系佢喺个优次度永远都系摆低咯。佢永远都话我哋唔够地。咁点解会唔够地？但系佢又会每年都卖地，又会我哋啲豪宅又继续起咧，好明显系优次嘅问题啦。咁佢哋另外就系觉得呢啲系一个成本效益咧，佢都会选择一啲即系大型啲嘅，譬如荒废咗嘅一啲监狱啊、男童院、女童院啊、精神病院啊呢啲咧，即系嚟紧应该喺小榄。就啊，張建宗引以為榮嘅旗艦項目就係會有成千幾個位出嚟㗎啦，咁一出千幾個位咧，就會即係減輕咗嗰個輪候啦。佢就係諗呢啲咯，佢就唔會話去將即係佢而家好多嘅發展項目或者係一啲公共屋邨，佢會將呢啲院舍將佢融合喺嗰個屋邨入邊，而係佢係。即系揾一啲特別嘅地方起一大座，咁然後就解決你嘅問題啦。咁，咁但系呢啲監獄式嘅院舍唔係我哋想追求嘅院舍啊嘛。但系佢就唔係好理嘅，即系佢解決個數字。 咁但系始終遠水不能救近火啦。咁你排十幾年，咁中間嗰個家庭個壓力或者個照顧者，咁當然係一個非常之大嘅計時炸彈啦。咁呢方面政府有冇做嘢咧？ 嗱，佢都間中都有啲新嘢嘅，但係就即係嗰啲叫杯水車薪啦。佢推出過呢、這個殘疾人士嘅照顧者津貼，呢樣我哋叫咗一段時間，最初係護老者先嘅。咁後屘佢都退出，不過佢個名額有限，一個講緊個二三千人攞到咁樣。 有幾多錢到啊？ 二家加到2400。一个月，咁都系即系叫做好过冇。咁你得个2000-3000人攞到，佢要你穷嘅，佢要资产审查，但系佢又唔可以俾你攞任何福利，即系譬如你攞综援啊、长者生活津贴啊嗰啲，你系作为照顾者，你系唔可以申请嘅。咁其实佢样样都摆啲喺度咯，装饰下。咁如果你话一啲所谓暂宿暂托，其实对我哋嚟讲好重要啦。我哋有咩事，头晕身庆，咁要摆低个我哋细路，咁都要有啦。咁佢又有嘅，但系咧永远你又搵唔到，因为供不应求。咁又话即系上门嚟照顾你都有嘅。咁一啲家居服务，或者如果你一啲正常常规性嘅日间服务，譬如好似日间展能中心，我个女去嗰只，或者一啲庇护工场吓，咁呢啲佢又喺度，但系咧。喺疫情里面而家停埋，仲有地区支援中心添，好多名目㗎、又有家长支援中心咁样，又有几个咁样。最近即係喺去年嗰个 budget 又话加几个咁全香港。咁总之佢每样都蜻蜓点水做一啲，但係你要到嘅时候呢，你又见到唔够最重要嗰啲日间服务院舍服务呢就要排队。而院舍服務最長遠呢啲咧就排到好長，咁結果你就即係硬係樣樣都唔掂，就 其實個責任都係翻翻去嗰個家庭嗰、那個照顧者、嗯，其實往往就係嗰個媽媽嗰、那個婦女，咁、嗯、佢就即係如果屋企裏邊仲有啲其他人需要照顧嘅，包括咗可能上一代或者有其他嘅兄弟姊妹要照顧，嗰、那個壓力咧就真係不足為外人道。 嗯，吓，张超，我想问咧，即系讲到照顾者嘅问题啦，其实而家嘅上门支援服务咧，帮唔帮到啲照顾者透一透气啊？ 都好嘅，即系譬如话我哋见到有啲严重残疾嘅，佢过往即系正常情况咧，可以上门做治疗啦、拉筋啦、一啲肌肉嘅训练啦、一啲吞咽训练啦，或者冲凉呢下都好重要。但是在疫情里面呢，这些服务呢亦都是停了、 嗯、 又是落了在照顾者的身上。 嗯、 那你想想，即是其实是好多方面我们那些服务都是停了的。 嗯、 就算连学校，即是你看到、嗯、当然暑假本身都停了，但是学校真的停了很长时间。咁、 嗯、 就算轮到一啲服务，譬如话你排到队去院舍，或者你可以要求一啲暂宿，本来都有位嘅，但係因为疫情呢啲服务都停埋，咁、 嗯、 嗰个情况就好严重啦，即係明明係需要都又摆咗喺度，佢都攞唔到。 即係而家疫情係开始放缓啦，但係你头先所讲嘅嗰啲服务呢，特别係譬如上门嘅支援服务呢，都係未回复正常嘅。 未嘅，未嘅。我哋而家即係嗱个讲法就好巧妙嘅。社署呢就话啲 NGO 係可以酌情处理。个服务基本上就是停止运作、 嗯、 但佢又不是完全停止，佢就话你可以继续局部开放，如果有根据需要呢你就可以做啦。咁机构呢啲唔同单位唔同做法啦，咁我哋听到嘅声音呢，啲家长王就话其实个讲法都系停止㗎啦，咁你一般嚟讲根本佢冇话你听系继续嘅。咁但係如果你有啲个别嘅单位呢，就会真係好困难呢，你都可以照返去，不过就冇一啲正常嘅服务㗎啦，咁你返去就即係有人睇住咁啦。咁而我哋所了解呢，嗰、那个单位嗰啲运作呢，其实都就算有人即係返去呢，嗰、那个人数都係好少嘅。而交通呢亦都係出现个问题，因为过往係有车接送，咁而家啲车都停晒。咁即係有服務好呢，都其實我哋睇到嘅現象就係停咗九成以上。 嗯，明白啊。咁所以呢段期間呢係比較難處理。多謝你張超雄，暫時同你傾到呢度啊，唔該曬。張超雄係立法會議員。不過周崇明即係頭先都同阿張超雄講咗好多，即係而家嘅一啲嘅政策問題啦。咁但係終究即係你會覺得究竟係一個真係土地不足嘅問題啊，一個意志嘅問題，定係真係一個規劃嘅問題呢？ 這個我以前喺社福界都即係有好多呢类嘅讨论啦，譬如阿 Sir 头先讲过公屋，咁政府就会推啦，即係譬如你好简单，即係当区嘅区议员啊，区议会好多意见啊，或者喺规划嗰啲嘅即係空间个分配嘅时候呢，好多部门会争啊，即係唔係淨係社署喺度等緊啦、嗯、即係其他唔同嘅部门，咁有好多即係教育部门又好，即係其他嘅一啲服务单位又好，咁就即係增多缩少啊！咁我都试过走去啲公屋度数嘅，即系你谂，因为你好简单，你去隔篱嗰间嗰个公屋嘅屋苑吓，睇下究竟嗰啲空间而家要嚟做乜嘢嘅，系唔系真系咁枯咧？系咪真系好似政府讲咧、 嗯？ 我哋系接唔到一啲位出嚟咧？呢样嘢我觉得系即系绝对肯定唔系一个事实咯。 嗯，咁所以其实系唔系一个规划上嘅问题咧？ 佢除咗係一個土地嗰個分配或者供應嘅問題咧，亦都係一個真係一個叫分配問題啊嘛，即係話你已經有一啲地嘅時候咧，究竟佢個優先係俾咗邊啲人用？ 或者甚至是不是根本是摆在那里晒太阳他都不肯用。那这个才是即是不是不够，而是他是不是一个合理地去善用，或者是即是高效去善用。那我想这个其实社福界已经讲不嬲都讲了很多，但是似乎呢由即是因为政府通常个推卸那个位置就是有太多人需要这些地方了。那于是你咪又去等下，大家又傾下先咯，咁樣即係咁樣嘅。 咁不過始終都係要攞個決定㗎啦。咁點樣舒緩呢班嘅照顧者呢，相信都係要探討個課題。唔該。